继续我哋呢个十大重返面相。 嗯，十大，十大。 我哋三个边个最似重返？ 如果你夹硬要人拣一个咧，人我谂啲人一定会拣肥叔。 冇错。 咁啊， 即系一定要拣。 通常恶煞咁。 系啊，因为佢样子比较大只啊嘛，大只人蚀底噶呢方面。 佢但佢都系个嘴。 我唇咯，都系。 都系个狮灵嘴。 类似。 都系噶，所以嗱嗱，你明唔明啊？你如果你生咗呢种嘴，睇你点样用啊？阿肥叔攞咗嚟讲波， 系 啊，佢攞咗嚟讲波啊，所以咧就唔同啊，攞咗嚟讲波，攞咗嚟扮张学友唱歌啊，就好地地， 即刻吓啊！ 如果佢嘅思维啦，佢思维谂咗第二啲嘢咧，佢哋用佢呢种咁嘅才华咧，要嚟去 收靓 收靓啊，去统领一班人之后打劫咧，哇，可能真系好 掂， 沟女得唔得咧？ 而家喺呢度其中一张相就肥叔嚟， 沟女得唔得？沟女得唔得？ 沟女又唔可以咁样， 而 家啲女唔中意你喝令佢， 系咯， 施令， 但我唔会嘅，我唔会嘅。 喂，间唔中都会遇到呢啲， 唔系我因材施教。当佢冇决定六神无主嘅时候，喂，咁样就咁样，其实着多啲衫，即系我同我食饭咁样。 唔系着少啲衫啊？ 唔系，我梗系叫佢着多啲衫俾我，俾我剥啊嘛。 点啊？ 啊，无底深潭真系学到嘢。 佢可能会变强奸犯佢。 佢唔会嘅， 系 佢唔会强奸，系啊，佢氹都氹掂。 欲系啦，咪就系欲佢还形之手。 奸杀！ 我惊佢氹到佢强奸我啊！ 咁啊，大王你都有罪啊！你咁咧，头先你讲叶继欢咧嗰个相咧。咁不如我哋 move on 去下一個，因為佢個樣咧有個款啊個格啊，我覺得啫，有啲似葉繼歡，佢都係一個香港咧重返嚟嘅，大家可能對個名啊個樣未必好熟，但係佢所做嘅嘢咧都唔少嘢得過林過雲噶，都四條人命喺佢手上噶， 四條人命。 系啊，咁如果奇案迷咧，一定识啦吓。奇案迷咧，一定会识呢个许胜奇嘅。咁啊，因为咧佢就系谋杀犯啦，咁佢就杀咗佢表哥一家四口，埋咗喺呢个屋企门外面嘅后花园嗰度，前花园啦吓，个花园入边。 系 跟住咧就直情系埋晒啲泥啊下面啊，咁啊翁晒喺度，斯达斯咁样嘅，真系哇凶残无比嘅呢个人。原因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佢又冇正式去講，即係咩原因？咁啊啲人估咧就係佢係即係可能佢表哥就係有啲數嗰啲黑工錢，找唔清，咁佢咧就發爛渣。又另外一個揣測就話佢想 dab 人哋個老婆，即係表嫂嘅。咁啊唔知邊個先係真相？ 係咁啊！首先歡迎大家收睇東頭灣道99號先啦。 梗系啦，即刻 sell 下先啦。 啊睇东头湾度交九可以识到几多嘢， 冇错。 一定要申请个第一季嗰个299蚊啊，先有呢集嘅。 先有呢集， 跟住就269啦，系嘛？ 系啦，冇错。 系啦，先299。 喂，但系呢个许胜奇，我首先第一样嘢又发觉同阿叶继欢有人似，就系佢个发型好似。 似啊嘛， 系啊。 阿涛佢成个面型都好似咯。 系有少少唔同。 唔同系，但系佢个发型就似啊。 佢个中庭同埋下庭咧就阔过阿叶继欢啊，咁叶继欢咧就上庭窄。咁佢上庭咧，佢上庭唔系全部摘噶，佢系雲精位收咗落去嘅啫。 系啦， 佢只齋雲精收落去。葉繼歡就唔同，葉繼歡就成個上庭咧都收窄嘅。咁所以係有分別嘅。咁我話咧，佢同葉繼歡咧就好大分別。葉繼歡咧，佢就因為佢嗰個成個上庭收窄咗嘅時間咧，佢諗嘢咧好專一。打劫就打劫嘅啦，佢唔會同你諗其他無謂嘢嘅。但係佢就慘啦，呢種人咧好魯莽，佢淨係雲精收窄咗啊！佢净系云精收窄咗嘅时间咧，佢谂嘢嘅时间咧就谂啲唔谂啲嘅，好鲁莽。我想同大家讲，你喺街见到叶继欢唔使惊，虽然而家瘫咗啊，又困住咗，或者见到一个正常冇瘫嘅叶继欢，你唔使惊，佢唔会无端端搞你。 系 叶继欢搞得你，一定有原因， 有计划。 你阻佢发达，佢就搞你啦。系啦，佢喺佢个脑里边咧，我只系谂大买卖嘅啫。但系如果你一家撞到一个类似许胜奇咁样嘅容貌人咧，冇咩嘢咧，坐地铁都唔好坐隔篱。 可能踩亲佢脚趾都 系，可能你咁样会冇咗条命。 系咯，打你，跟住可能真系。 佢其实佢打你话咧，佢打你嗰下未必想你死嘅。但系出手，佢 可能佢唔觉意打死你啊。 系啊，佢唔觉意打死咗你啊，都唔出奇。仲有一样嘢，佢呢种人咧系极之鲁莽嘅。 系 啊，再加上呢样嘢，哇！佢有几个位咧就不可以不提。首先就是讲佢嗰个， 可唔可以估下先啊？ 好啊，你估啊，你中意估啊？ 个眼系好似同我哋一般人有啲唔同咯。 同 佢好似耷咗落嚟噶嘛，眼皮啊。见唔见到？斜咗，即系斜咗少少咁样斜落嚟。 系，仲有咧，继续讲。 肥叔咧？ 佢谂紧，佢嗰个会唔会鼻同个唇之间嗰个位比较 比較人中係咪叫？即係嗰個位比較係咪闊啲咧？其實相對，我覺得好似， 鼻窿外露， 鼻窿外露， 係啦，鼻窿外露就係啦， 係啊。 仲有咩咧？ 仲有咩咧？諗諗到。 同埋我覺得佢個額前額嗰度咧，我唔知道如果依張相睇咧，好似有少少係斜咗凹陷咗，好似係凹咗落去嘅。我唔知有冇睇錯。 我見到突出嚟嘅點 解？唔係依個位， 你見到突出嚟，因為佢眉骨突咗出嚟。 係啦，但係呢個位係好似係有少即係 邊個位先？你講。 个眉上边啱啱同嗰个系啦，同个额头中呢个位系啦，好似系，总之有系啦，有啲凹陷咗落去咁，系嘛？ 好， 边样中啊？ 开股，开股最重要令到佢成为一个杀人犯咧，都 讲唔到， 都未曾讲到嘅。我哋其实任何人都好，我哋咧睇佢嘅相咧，就先睇第一样嘢。就一定要睇眼，睇完眼咧就睇眉，睇完眉咧就睇面型，其他嘅嘢咧就变成次要啲。 哦 okay、 眼系第一个接触嚟嘅，第一个灵魂之窗啊！你人系点样喺你对眼里边已经睇晒出嚟噶啦？呢对眼有明堂嘅，呢对眼唔系普通眼。咁呢对眼咧啊，其实咧就叫做嗱，佢未系完全啦，唔系完全嘅三角眼， 系 啦，但系呢个系三角眼嚟嘅，但系未系一个叫做好标志性嘅三角眼。但是三角眼的人说其实很能干、问题是他将这个能干发挥在哪里，还有三角眼的人呢 很着重人家怎样看他，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是一种叫做简单的说叫很小家，他着重人家怎样看他，但是他自己有小家、你叫他，你叫这些人去捐钱，你一毫子都拿不到， 一毛不拔， 他一定不肯捐给你，这种人 即样样都计过算过， 三角眼之中还要戴下三白，你看到 又 是 下三白， 又是下三白， 又是下三白， 下三白的三角眼呢，这种人呢两个收场，都是 死于非命， 一是就死于非命，因为他就要人死于非命。 哇， 所以说遇到这种人大家小心一点、他本身来再加上他面型他颧骨，他颧骨高，他的人火气重、会比较暴躁的性格， 颧骨高火气重、 再加上他那个你颧骨高，有些人颧骨高你有一个这样 的能力去发到出来是没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当你颧骨高，例如你一间公司的总裁，你颧骨高 是不是说我呢？ 系啦 ，CEO 佢有下低我哋，有我哋俾我哋去鱼肉我哋，佢咪发泄咗咯？佢发泄咗出嚟啦，咪冇事咯。但系佢唔系 CEO 啊嘛，佢做边行啊？暗黑女王 边个咧？ 许盛琪， 佢就系都话做帮佢哥帮佢表哥做啲水泥工嗰啲咯。 咁啊系咯，即系冇权冇势咯，简单啲讲。 咪咯， 系咩？佢冇权冇势啦，大家留意一样嘢咧，佢冇法令嘅。佢几多岁啊？ 四十零岁 法令出不到来、拳骨又高，法令出不到来，中晒冇权冇晒，咁样点啊？抑压咗心里边咯、所有嘢抑压咗心里边、喂大佬，有啲咩嘢我好，佢系好想要，好想得到，得到唔到点啊？暴力 系 加埋佢糖味，佢种味咧，佢系微粗，微粗得嚟烟香味哦。烟香味已经运程不好了， 望下先，点样烟香味啊？ 你见唔见一边嗰旁嚟咧？即系许盛琪个字嗰边嗰旁嚟咧？嗰旁嚟咧系完整啲嘅， 系啊粗啲咯， 系似似唔似一啲黄小虎啊、石黑龙嗰啲啊？ 系， 但系又唔够嗰啲咁粗啊。系，另外一边咧，你见佢好似少咗忽咁样 嘅。系啊系，佢尾嗰度少咗忽嘅，好似。 咁呢种烟香味嘅人咧，已经运程唔好啦，人生。人生唔得， 但系咪多數都唔會鴛鴦噶？多數平衡噶，好似我見人。 多數平衡，但一定冇十足平衡啊！ 梗係啦。 仲有啊，你左邊眉影響你三十前，右邊眉咧即係男人啦，你右邊係三十之後。好啦，咁樣嚟講，佢而家佢出事都係三十之後出咗事啦。 係啊， 係啊。咁佢嗱，你見到佢呢行眉咧就煞氣好重嘅。佢呢行眉咧就係佢直接咧就係有一個叫刀煞喺度。 刀煞。 佢呢個刀煞。加埋个眼嗰个煞气，两个煞一齐嚟咧，其实啊，佢基本上啊，佢一定要杀人，佢先至可以咧抒发得到佢嗰种愤怒，佢可能积咗好多年嘅愤怒喺度嘅。仲有一样嘢就话咧，佢嗰个面色啊，佢嗰个面色咧，佢系见唔见红红地噶？ 系啊， 红红地噶。呢一种红红地嘅面色咧，就相对有一样嘢，就系佢嗰种火啊喺里边啊。還有那個魂 偏暗红偏暗黑这两种人呢，他你不要旨意行到好运，这两种人呢都是注定有牢狱之灾。 暗黑或者暗红， 暗黑或者暗红，是的。 我哋三冇咁黑， 你唔系你边啊？你有你有 暗暗黑十点半， 好多我哋暗黑十点半啫。但系好多人赞花姐好白咧、 啊。哦，系啊，港女之中佢， 港女之中算极品啦，已经 港 女 之中 啊，好白 啦，系啊。嗱，仲有佢都有三角眼咧，虽然佢未曾系完全系 佢有一边三角啲啊，好似 有一边三角啲啊，可能将即系影嗰阵时嗰个角度问题啦。但系咧，三角眼人咧，其实个咧。佢做嘢其實係幾叻嘅，你留意一下你身邊咧，三角眼嘅人咧，雖然咧佢哋係都係叫做好自我中心，好睇唔起人啦，但係咧佢自己做嘢咧係真係會好叻嘅， 能幹嘅， 能幹嘅， 所以咪更加成日唔憤氣咯，覺得自己懷才不遇。 係啊，佢發可唔可以發揮得到啊？舉一個例子出嚟咧，嗰、那個人嘅三角眼咧更加比佢嚴重得多嘅，嗰、那個人三角眼咧好明顯嘅，但係嗰個人終於係死於非命嘅。呢個一個係我哋中國歷史上面一個好出名嘅人， 哇！ 近代史上 咩朝代啊？ 近代史， 三國 係啦，係 姓咩噶？ 係呢、這個係我哋我哋叫做共和國最初成立嗰陣時 候。哇！姓咩噶？ 林彪， 林彪系咯，我都有咁林彪，飞机嘛， 飞机啊，当然佢扣机俾人哋炸射落嚟啊，定佢自己炒机啊，都系死于非命噶啦、 都系咁样嘅眼， 佢对眼更加犀利嘅三角眼，佢而家呢个未曾完全嘅林彪咧，其实做嘢好叻嘅啊，即系佢好有佢个精密，但系如果我系毛泽东，我就根本就唔会揾佢帮手嘅、我都会忌佢嘅，因为呢种人咧叻过头时间咧，佢自己就会啊。他會有一座心，他覺得就點解你做皇帝唔係我做皇帝？他嘅心咧就覺得佢自己覺得心心不憤， 好多鬱結。 係啦，咁樣咧啊，終於咪即係都搞出咗事咯嚇、其實喺我哋身邊咧有一個朋友咧，都係有呢種三角眼嘅。 你諗住講出嚟？ 我唔講，我身邊你好似知道我講邊個咁樣？ 唔知啊， 唔知算數啦。 諗先， 收咪後我都唔會講。 我要諗一諗，真係。 你識我識㗎啦，佢都識㗎啦。 諗下咁啊點啊？即係佢係咩話？你話佢係會？ 心思細密啲嘅，係啊，即係佢會諗啲能幹嘅，係啊，但係咧就會啊，即係佢會有一種叫做自負咯，啊，唔係好睇得起人嗰種。 哦，係啊，我知邊個啦。 係你知邊個？ 喂，頭先個許盛琪咧就2010年就一家四口滅門案，佢當時43歲。 43歲啦，都仲 即係法令嗰樣嘢就 佢根本出唔到法令啊嘛， 出唔到法令 係啊，佢自己但係佢真係面闊面大啊，佢係好想要權要面， 根本就冇法令喎、 啊，冇啊冇法令啊， 即係咁就算去到40多歲都冇㗎， 啊唔係冇法令唔係一個問題，好多人都冇法令，但係問題咯。你冇，你安分於你冇就得噶啦。 係、 啊、佢就係唔安分於佢冇啊嘛，佢想有嘛，佢面型話咗俾你聽，佢想有，佢權去到咁高，竟然冇法令喎，係咪好少見啊？ 你諗到 係咪好少見啲人權高、但係冇法令噶，唔多噶啊？ 好弱。 呢啲人咧屈得好犀利㗎，係、你俾咁多，你好佢好想有權，但係冇令喎，做唔到嘢啊嘛，係、啊。 哇！識到佢真係唔好運啦， 佢表哥 唔好話識到佢啊，坐地鐵都係坐咗佢哋隔離都行嗰啲 咁啊，據案情講話，佢表哥其實係對佢好嘅，即係諗住介紹份工俾佢做啊，等佢香港可以即係嚟香港啊做下嘢咁賺錢。最後咧就慘啦， 最後慘啦， 滅門添， 成家滅門啦，即係呢一樣嘢就陰公啲啊，可能咧我哋又係有陣時講翻少少即係圓啲嘅嘢咧，即係話會唔會係前世？佢即係大家互相去兑現咧， 咁樣諗好過啲咯，只係 咯，即係會唔會咧咁樣嚇？咁啊呢世啊還咗啦，下一世大家都希望好啲咯。 鬼知咩？ 一件事發生都發生咗啦，係啦，即係唯有同佢哋念下經回向下啦， 係咯， 冇辦法啦。 咁佢而家都坐緊監噶啦。好啦，咁下一個咧， 下一個你睇中邊個？ 下一個都係咁。 你睇中邊個先？ 頭先其實葉繼歡之後，我哋應該講張子強嘅佢個 friend 係。 咁望一望啊， 望一望， 大家都系械劫案嘅人物啦， 大富豪 吓，即系呢个 系啦。其实张子强咧，你攞呢张相出嚟咧，就 大 对佢唔公平嘅。张子强个样唔系咁样， 系啊，实质上靓仔好多， 靓仔好多。呢张相系喺内地落网嗰阵， 大细眼。 咁我搵到张俾你咯，你讲住先啦。 因为佢呢张相对于佢嚟讲咧，就系佢人生行衰运最衰运嗰阵时间影嘅。咁样啊，你攞呢张相出嚟讲，即系话， 我咁我搵另外一张佢诶喺个 法院门口举举双手。 咁你讲住先啦，讲住少少先啦。 呢張相 都係差唔多。 嗱，呢張相咧，佢都有戴細眼咧，其實都好無奈一個苦笑嘅。但係你留意一下張子強咧，張子強髮型好深，係 喎， 係咪啊？ 超深位， 我髮型係超深嘅。咁咧，你大家知道啦，幾多人跟張子強？ 好多人跟揾食啊！ 揾食啊！ 係啊， 係啊。咁啊，再留意一下一樣嘢啦，張子強咧。佢個鼻梁咧一路上人中， 好勁喎，係咯， 見唔見啊？直落㗎，係 喎， 係啊， 哇！呢 鼻長咯，真係咪？ 係啦，呢種人咧老謀心算， 嗯 啊，佢俾佢算過嘢咧啊，你都死硬㗎啦啊！佢因為佢算得好盡啊，佢由印堂一路落到去，佢落到鼻嗰度，你睇佢鼻咧。佢個佢我哋嗰個叫鑽頭啊，一般人讀準頭係錯噶，鑽頭， 鑽頭 係啦，佢鑽頭啊，同埋兩邊嘅金甲啊，金甲咧，即係佢啲兩個鼻翼位，鼻翼位咧，全部係飽滿啊， 係啊， 有錢噶， 係咯，即係有錢咯，咁樣即係有錢。 曾經就係 係啊，佢又有錢啊，即係正。 仲要問埋阿超人攞埋之後，更加有啦。 系啊， 绑住啲炸弹上去攞。 同埋佢个唇都厚，上下都厚。 厚唇啊！ 即系又系嗰啲义气仔嚟噶， 系啦。 咁你咁多人， 大家都记得啦。佢当日谂住点样救阿叶继欢啊？就谂住最初就揾架车去撞惩教处嗰间艇啦。跟住其实佢买晒军火，就谂住去救叶继欢噶嘛。就系因为买咗军火先出事啫嘛。佢唔买军火，我讲佢军火库唔系爆炸。就不會出事啊！ 救兄弟， 佢都係為咗救兄弟。 係啊， 呢啲係義氣仔，所以有傳說啊，話張子強冇死到噶嘛。 嗯， 有個咁嘅傳說啦，係咪真？大家唔知啦。傳說嘅嘢， 因為佢走咗上大陸啊嘛，咁你最終就話佢已經槍斃火化。 佢槍斃嗰下係好突然咯，同人講曬話喺呢一個刑場處決，突然間取消咗，跟住話喺第二個刑場處決咗，拎翻一罂骨出嚟就話係佢噶啦。咁你講曬啦， 係咯， 算啦，內地嘅有好多嘢都 唔係。所以有一個咁嘅傳說，但都唔出幾人話佢已經個身份已經換咗第二個身份啦，啊，即係做緊第二啲嘢啦，咁樣呢樣嘢我哋就不得而知啦。好啦，我除咗睇到佢嗰個心，即係嗰個心思，佢點樣係點樣我鼻梁一路直啦，佢老謀心算之外咧，你睇到一樣嘢就係膽色， 嗯， 佢真係好有膽色喎，真係 好有膽色啊嘛！大家我成日都喺講笑諗，綁票有幾難啫？我成日喺中環啊，見到有錢佬冇保鏢嘅，你要綁佢其實好容易嘅啫。但係綁咗點收錢啫？ 係啊，其實呢個最難喎。 收錢先至難啊嘛，綁票有幾難啫？綁票一啲都唔難，係啦。但係我點樣可以收到錢咧？啊，就係佢有嗰個諗頭，佢諗到點樣我綁住炸彈行入屋。咁呢個就係膽色啊！我哋用呢個膽色，我行入去喎。好啊，咁呢個膽色係點樣嚟嘅咧？頭先提過咧，佢個鼻啊，佢鼻咪好厚嘅， 係啊， 佢好厚嘅。佢除咗有錢之外咧，仲有咩？有膽。男人個鼻代表一樣嘢，男人個鼻咧就代表下低啦， 冇錯， 我知啦。啊，人哋話鼻大就咩大啦， 係 啊，係有冇證實我唔知啊，我冇同人哋 證實下啦， 去對比過啊。咁啊，鼻大就有錢啦，咁啊當然啦，即係鼻大得嚟口肉啊有錢啦，咁樣好啊，佢個鼻大咧，佢個膽好大，佢個膽大再加埋佢嗰個老謀心算， 係啊， 佢兩樣嘢加埋真係即係叫做無論佢嘅智慧膽識都係一樣嘅，咁樣就佢即係相輔相成啊，叫做 係 喺呢個相輔相成之下咧，就助長咗佢去諗好多唔同嘅案件出嚟。大家知道佢除咗去綁票綁城中兩個符之後，佢之前有一單大嘢噶嘛，花家姐 係咪械劫嗰、那個駕款車嗰個嘛？ 嗰單話聽唔係一單普通械劫案咯，嗰單其實係一單食腦案嚟。 嗯， 唔係你有勇就得噶啦，嗰單係要真係有勇有謀齊曬。你才做得到。 那個留翻東頭講啦。 係啦，那個你未講過咩？呢單 講過，以前 D 一百講過。 哦，講過啊。 見你好多料爆啊嘛。 唔係，咁啊好多嘢料爆，即係可以想同大家講就話咧，佢本身嗰、那個佢本身嗰、那個即係膽色咧好犀利啊！呢張相咧， 呢張唔同咯， 真係 意氣風發啦！ 呢張咧就真係唔係兜踎嘅相咯，話你聽啊！呢張相咧，哇睇到嘢出曬 行運啦嗰時正， 直情行運行到啊！呢個咧就係械劫案完咗之後，啊佢又啊錢又有啊，又唔使踎， 唔使坐監， 幾開心啊！你見佢哇，你唔好話啲陽光打落去啊，佢額頭本身就係靚，係 咯就靚咯，係咯。 哇！頭靚到不得了啊！呢個咧係人生最豐盛嘅期啊！佢仲有啊，你睇下佢笑容啊， 佢嘅笑容咧，睇到佢有口系咪好大嘅？ 系啊， 系啊， 系嘛？ 四萬咁口， 男兒口大食四方啊， 四方噶嘛。佢而家就 系 食紧四方菜，系啦、啊。一笑上嚟嗰、那个拳咧，唔系头先阿许盛奇咧，佢拳系露骨噶，佢呢个拳都有喺度，佢拳露肉嘅，见唔见啦？饱满圆润，露晒肉出嚟噶，佢呢个拳啊，哇！我鼻咧，佢一笑嗰下咧，一支出嚟咧，不得了啊！佢嗰种胆色啊！完全咧就擠曬出嚟俾大家睇到，佢一個係幾有膽識嘅人。但係你留意佢唐眉咧，嗱喺呢張相上有問，佢唐眉都係算短啊。 係咯，我都覺得佢唐眉算短。 咁啊，好似有啲有矛盾啊，因為短眉嘅人咧，佢諗嘢咧好咩㗎？佢係好短淺嘅。 嗯。 啊，但係張子強咧，佢唔係 sell 咩㗎？佢 sell 最主要 sell 佢老謀 謀略啊，係咯 ，sell 謀略㗎嘛。咁啊，呢個有啲嘢上面好似唔係好啱咁樣，夾唔啱咁樣。是吗、但是其实又不可以这样想的。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美中不足的地方。他到最后尾衰就是因为衰而气衰想着救叶继欢。他走去买军火走去找车撞成教主那样东西、就是因为他想的短浅了、 就是冲动了就是好像刚才说的。 他想的他短浅了他就是觉得我做得到嘛。他自信心过大他鼻大。他鼻大自信心大他觉得他恶过香港政府。你明白、所以想嘢太过短浅，佢短浅之下，佢谂一样嘢就话，即系咩叫做唔到啊？冇人做到嘅嘢，我做到。 佢甚至、其实如果好似话事解，佢之前绑架咗啲富豪，绑我嗰两次都冇事。佢谂住，诶、你奈我唔何啦，我都唔使坐啦，系咪先？ 系啊，觉得你做唔到咪我做到，你绑架唔到咩？我绑架到。 啊、 你收不到贖款我收到、因为他就是被这个自信心充分了他的头脑、 所以最后就是一个超人话斋你的下场很可悲 很 可悲、真的 很可悲、我们的下场呢 我们的下场就是要等分零钟后回来再说 都很可悲、 聽到廁所有聲，後屘咁啊好大膽走過去睇一睇，咁啊點不知一打開冇人冇聲，咁啊發夢咧就見到有個女人嘅物體，咁啊問我頭先見到啲乜嘢嘢？ 你鬼問你啊？ 係啊，咁冇過嚟啦，我就走去夜晚，原來黃斑病變。黄斑病变完咧，仲要系再发现咧个视网膜穿咗窿，可能好有连贯性就系个膜睇唔睇到，可能系搵嘢吉埋嗰只眼 就系惊你睇到，因为 咩 事啊？国家机密咩？ 星期六日灵异鬼故事件汇集阴阳界， 黑子云来。 www.radio99.tv 日网打尽。十点半时段，暗黑组合，无夜无知。 先讲尽晒嗰啲又凶残啦，又鲁莽啦，又自大啦嗰啲，哇！呢啲似乎都系啲罪犯嘅共同嘅特征嚟嘅，基本上系嘛？大部分都系嗰啲争在你个套餐系 A 啊加 C 啊定系加 D 啊咁。 争好少嘅咋，可能咧就一个肠仔转咗呢个火腿，一个火腿转餐肉咁样啫嘛。 系咯，都系嗰啲咁嘅配搭嚟嘅， 都系好近啊， 都系呢啲咁嘅人性嘅。 如果唔系，你都唔会，譬如你争一饭，譬如举个例。冇膽，咁你淨係得個講字，你咪做唔到咯。或者你行動力有問題咧，即係你好多都係咁啊嘛。或者唔夠衝動，即係抑壓唔到，咁你去唔到，你做唔到。 齋諗冇用 㗎。係啊，齋諗冇用㗎嘛。 係啊， 咁啊。 呢啲斗劲冇用嘅，最后都系咁嘅，即系悲惨下场噶嘛，系咪先啊？大家就千祈唔好学啦。我哋今集咧就话俾大家听， 千祈唔好学。第一、第二，有啲嘢想学都学唔到。 唔系，同埋小心身边嗰啲危险人物啊。 系啊， 有时你识得睇下面相咧，咁啊平时好似好地地，哇！突然间咧杀人放火。 我就想讲一样嘢咧，有阵时候咧，即系我撇开喺呢个十大重犯里边啦。有阵时候咧，唔好谂住同人杀你好过瘾啊。 系 啊。即係你有陣時候你真係唔知道發生啲咩事啊！例如咧，有我見有啲人咧好中意咧喺啲服務性行業嗰度咧，而去酒樓咧同啲侍應撒氣啊，諸如此類。嗱，我撇開佢加唔加料落你啲飯送度，我哋唔好講呢樣嘢先。第一，你識睇面相啊，睇係咩人先，係啦。一陣間原來係一個魯莽、粗暴魯莽嘅人，你鬧多兩句啊，佢就真係喐你嘅。第二樣嘢，揾滾水潑你試過啦。啊！啲新聞見過多啦，嗱，我話揾滾水潑你啊嘛，鬧我，我心諗我打份工幾百蚊人工，啊，俾你咁樣鬧，咪撥你咯，啊，但係嗰啲真係幾百蚊嘅啫嘛。好，第二樣嘢就係你唔知道嗰日發生咩事啊。例如嗰日佢賭馬輸咗幾萬蚊咧，佢俾大耳窿追上門咧，或者佢老婆走咗樓啊，你唔知噶嘛，你何必同佢嘈啫？係咪先？有啲嘢咪即係。得饶人处且 我想起咧，我以前有个男朋友咧， 你好多以前嗰啲某个嘛， 少少料啦。嗱，佢咧就即系同佢一齐翻内地啦，去深圳啦，咁啊搭的士，咁啊跟住咧，即系佢平时都系个好暴躁嘅人，好容易就上头嗰啲嚟嘅。咁啊睇中医咧话佢肝火盛嗰啲咧，咁咧佢就话嗰个司机就俾咗张人民找钱啊嘛，俾咗人民币佢，佢就话系假钞。 嗯， 跟住佢想同人哋开拖啦咁样。系，跟住我哋黐线啊，知唔知啲好多民工嗰啲唔知喺边度嚟嗰啲啊啲系啊啲东北佬啊呢个大佬即系搵刀捅你嘅，跟住话咁啊咁我起码都要报警啦，咁样就叫我留喺个车隔篱企喺度，等我去报警翻嚟咁样。 系， 但系嗰次后屘就即系大家闹交收场。即系我觉得就好无聊咯，即系走啦，可能就假钞， 几 钱啦，十元八块算啦，名都冇埋。 同埋佢嗰啲好多大陆咧，佢真系喺北落嚟咧，佢真系怼完你两刀，佢可以走。 系咯， 佢唔出境，即系佢唔使话咩出境咩成，佢搭架火车就翻去 啦。太多啦呢啲事， 太多呢啲事啊，所以搏唔过啊，真系。 我连你添。 系啊，你死咗，你值唔值得？唔值得，为咁样嘅事而死啊嘛，我就觉得。 但系都有啲暴躁嘅性格咯，都系好容易出事啊。 系啊， 即系学你话斋，唔系人哋杀。你 杀 人， 系啊，唔系人杀你，你杀人呢个其实一个好极端，杀人犯同埋被杀嘅人咧，啊，即系死者咧，通常咧都系好多嘢好相似嘅，啊， 即系一线之差， 一线之差就好多嘢好似。 咁我哋睇下以下呢一位 嗱，呢个咧亦都有一个例子可以讲嘅，就系咧又系一线之差嘅。 我呢个大家奇幻迷都冇理由唔识啦。 唔系呢个真系唔识嘅，唔好话俾我听，听钟头玩到 90。你嗱就咁讲呢个嗱，咁有啲唔系奇幻迷嚟噶嘛？我哋阿奇幻女王都介绍下阿黄之恒系咩人啦？ 由我介绍。黄之恒就系呢个睇电影都睇过啦啩？ 系 阿黄秋生系啦，饰演 八仙饭店。 八仙饭店啦，就又系灭门案咯。 系 一家。九口咁咯， 嗯， 哇，真系计数字佢咩噶啦， 赢晒啦， 即系如果猎人族嗰啲佢赢晒噶啦， 赢晒噶啦。 咁但系即系喺呢个罪案史上咧，澳门嘅罪案史上咧，佢就真系又系啊，即系大家永远都会好记得呢个人啦。咁样呢、這个 你讲开系啊，呢张相咧，花家姐 臭名远播， 臭名远播啦。你讲开就系呢张相留咗佢一张佢后生嘅相。另一張後生， 後生嗰張，但係嗰張好似有啲滑咁嘅感覺。 喂，嗰張相好啊，係啊，係啊，但我講住呢張先啦，係啊，點解會揾埋後生嗰張咧？因為大家可以睇到一啲嘢嘅，就係咧 變化 啊。呢張相大家望一望啦，有冇覺得似一個人？好似嘅，勁似， 係 勁似布殊， 唔係 罪犯嚟噶， 唔 係。你我唔敢隨便講嗰啲名人嗰啲啊。 不如我想同佢講嘢咧，頭先講過咧，杀人犯同被杀人咧一线之差嘅啫，佢哋好多系特征相同嘅。仲有一样嘢，大富大贵之人咧，同埋兜踎人咧，都系一线之差嘅啫，都系差唔多样嘅。 系 咁啊，佢而家呢个兜踎啦，系咪先啦？杀人犯啊嘛， 嗯， 咁调转大富大贵，你同一个谂一个大 成哥， 我想讲系啊，但我又惊 系 成哥， 怕讲怕咩讲啫，系咪先？系啊，啊。即系 惊俾人救嘛？ 唔需要惊啊！呢样其实真系好似 唔使惊，因为成哥唔会睇我哋节目。 唔系呢个问题啊！其实啊，成哥系一个大富大贵，佢唔会同我哋斤斤计较呢啲嘢 嘅。系嘅，系嘅。 人哋成哥能够做到咁富贵， 就系因为 要崩土。 唔系就系因为佢，所以唔计较啲。 系啦，佢就唔计较呢啲嘢，佢先至做。 是鬼孤王要崩土。 系啊，冇错啊。 是不是真的好像呢？ 是的，想想下都好像。 是不是好像啊？ 是啊，我想说一下。 真的好像啊。为什么要花家姐找埋后生那张出来呢？他后生那张照片就像阿成哥后生的时候。 嗯， 真的像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原来呢富贵之人和兜踎之人呢，刚才讲了 1% 对那 4% 人呢，原来有共通点的。如果你走得条路啱的，他今天可能是第二个成哥来的。 是啊， 是啊，他使乜咩啫，咁惨啫，做杀人犯啫。嗯，啊，仲有一样嘢，他和成哥其实有某啲嘢是相似的。他就在人性上面，在他生活上面，去做一个杀戮。去做一个杀戮，成哥就在商场上面做杀戮。 咦，是的， 是不是 成哥？ 不，你做生意就有什么这个商场如战场， 我就用他的服务的。 商场如战场啊，你没有这个杀戮之心，你没有这个想着怎样吞并人家的王国之心，你怎样做得起自己的王国啊？啱唔啱啊？ 要个狠嘅， 咦，即系佢想 快狠准， 即系佢想食咗八仙饭店一样嘅，即系嗰啲杀人攞咗间饭店一样， 成件事一样啦。肥苏就揾到个 point 出嚟， 系 佢呢件事就一模一样，就佢要食人哋个八仙饭店，同一个喺商场上面我要食人哋个企业， 只不过佢失败咗啫，最后 同埋做法唔同啦，同埋一个就系叫做咩咧？一个向大方向谂，一个向细方向谂，一个向正途方向谂，一个向歪嘅方向谂。成件事一模一样，不过系背转，大家背住个背脊嚟行。 系 喎，系啊，即系去咁样做法啫嘛。啊，即系话有阵时我哋呢一种人，佢遇唔到伯乐。 嗯， 佢遇到伯乐嘅话咧，其实咧呢种人咧系帮，即系佢自己咧可能有一番事业嘅。啊，咁喺我哋睇佢后生张相嘅时候咧，我哋咧有机会睇到一样嘢咧，就话咧喺后生张相咧，你睇到佢唔知道咧，就觉得佢系一个话好年青有为嘅，一个好年青有为嘅样嚟。而家大家睇到啦，呢张相睇到。 好啦，我哋去睇相啊！ 嗱，见唔见到啊？ 其实 如果 系都几好样嘅， 几好样 系咯。 喂，同埋我想问咧，啲人话咧，上庭、中庭同下庭，如果都系咁均匀嘅人咧，系大富大贵嘅。 所以咪话啱咯，中晒咯。 同埋佢叻系咯，我就觉得佢上庭就系、是， 仲有啊， 成哥嘅上庭就 系 咁咯。 系啊，上庭几阔啊。 系咯， 啊，其实呢啲人咧，注定系做生意嘅啊。咁啊，因为佢用咗佢做生意嗰方面嘅头脑，走咗去杀人咧， 真系好可悲咯。 其实佢呢个杀人咧，都系一时冲动嘅。是因为冲动即是杀。 冲动杀几个？ 你留意，他没办法杀了第一个。 那是你杀了第一个，你没理由其他不杀。 我想告诉你，做生意都是这样的。 一不做二不休。 我一不做二不休，我吃得你，我收购得你的话，我不是拿你 1% 的股份的嘛。我一是不收购你，我一收购你整间公司收购你。我怎会留下 1% 给你？你明白 吗？你看他的公司的运作呢，有时是这样的。你若然譬如你要开源节流，咁你都要手起刀落噶喎，系咪先？你都系咁啊嘛。 我补充翻先，系十个， 十个。 佢杀咗一家东主一家九口，再加一个员工嘅，年龄咧由7岁至70岁都唔放过啊。 系，好啊， 相当凶残啊， 相当凶残。咁而家讲翻咧，最重要的位咧就系、是、其实佢本身系大富大贵上嚟嘅，但系问题佢就系喺眼同埋喺唇嗰边咧就出咗事啦。 嗯。 佢呢个眼咧，虽然呢张图咧睇得唔系好真吓，系啦， 又系三白眼，会唔会？ 佢就因为呢张图冇话睇到系咪三白眼啦。 佢个眼珠好黑喎， 系，因为呢张相嗰个quality 有问题啦，系啦。咁但系呢种眼嘅形状咧，其实咧我哋睇唔到里边佢个颜色。如果睇到颜色咧，其实呢种眼咧有机会似一种叫火轮眼。 火咩？ 火轮， 火轮 啊， 火龙眼 啊，轮啊， 轮，火轮眼。 汽车嗰个轮胎 哦，火轮眼啊，未听过。 啊，佢有一种似火轮眼，但系呢张相因为始终都系质素差吓。啊，如果再加埋睇埋颜色，如果系呢种火轮眼嘅话咧，呢种人咧就系咧，佢其实本身天生就已经凶残。 哦， 佢本身凶残嘅时间咧，因为咧，你嗰个眼啊系主咗一个行动嘅。你眉是主思想，眼主行动，他行动就去了这种这样的叫做暴力啊凶残那里，他去了那里时间，就算他上庭怎么样都好，他没有办法去集中到去做生意，他就是想着做生意怎么样狠咯，他肯到抢人家的东西回来咯，他不是想着自己苦心经营，他想着怎么抢人家，跟住再睇埋佢個嘴唇。 可唔可以補充少少？點解咁火輪眼係個特徵係點啊？啫， 特徵話就冇聽書。 唔係，我覺得唔夠清楚啊！ 好，冇錯，火輪眼 嗱，相對人咧，可能 點為之即係有細緻啲講？ 唔係，因為咧，始終顏色睇唔到。如果佢係偏紅嘅，偏紅得嚟咧，佢眼咧係相對於佢呢個位咧，佢眼珠呢個位咧，眼珠呢個位係圓嘅。再加啦，我哋唔好睇眼尾，冇人眼尾都係圓嘅， 係 啦。佢呢個位全個出嚟咧，喺佢成個碌，你見佢眼仔碌碌咁樣望住你， 眼 仔碌碌咁樣望住你， 好似粒波子咁啊！ 係啦，咁如果佢有一種叫做偏紅咧，有火氣喺度咧，呢種咧就係火輪眼啦。因為呢種火輪眼人咧，其實咧就叫做相對兇殘啊。 即係如果唔係偏紅就好啲噶嘛，係嘛？ 唔係偏紅咧，佢就叫做輪眼。咁啊，另一種叫水輪啊，裏邊咧一點點咧就好似大白色嘅，咁啊嗰種咧就厄運眼啊叫做，係啦，就運氣就唔係咁好嘅，係啦， 啲咁嘅眼 啊，咁啊佢呢種眼就我即係冇人睇到佢個顏色啊，但係佢再配埋佢個嘴唇， 喂，上正無情無義嗰啲人無情喎，係嘛？ 唔使講，你兩個識講， 薄到太薄喎，離曬譜。 我有留意我身邊有啲人咧咁嘅嘴嘅人咧，我都跟住再核對下咧，佢哋係比較冷漠啲嘅， 係啊係啊， 即係比較無情啲嘅真係。 係啊，無情。 即係點講唯利是圖啲。 佢你諗下頭先佢同阿張子強嗰種啊，或葉繼歡嗰種咧，係完全唔同嘅。 起碼都講雷啊嘛，係咪先？ 係啊，佢起碼講。 雖然大家都做壞事。 佢做完壞事，佢會分錢俾屋企人啊嘛，係咪先？你起碼係咁啊嘛。 呢只會獨吞嘅喎。 佢呢個係個人中心，絕對係個人中心啊！絕對去做啲嘢係純粹為自己嘅啫。佢唔会为人哋嘅，佢心谂我杀咗你一个，杀埋你个其他个九个点样啫？ 又如何？ 又如何啫？系咪先？啊，最近其实咧，如果佢身喺古代咧，去打仗就啱。 哇！佢呢啲咪好凶狠嘅 大将嚟噶， 大将系咯系咯， 大将嚟噶。如果佢身喺古代去打仗，佢大将嚟噶。 系喎、 但系咧，大将咧，通常啲大将嘅收场点样咧？啊！你幫皇帝咧奪到權之後咧，啊打咗天下之後咧，皇帝就會對 驚佢，一係就戰死沙場係嘛？有機會係嘛？ 戰死沙場機會都微啲啊，係啊。 不過係兇狠啊， 佢好兇狠嘅呢種啊。咁啊，但係問題就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皇帝即係皇帝身邊通常都有啲國師嘅，咁啲國師咧都會去幫佢諗一諗，咪呢啲人咧留唔過嘅，留喺身邊咧都係累自己嘅。 養虎為患， 養虎為患呢只唔單止係虎咁簡單呢只。啊！呢一隻係老虎中嘅老虎啊！頭先黃奇勝 許盛奇 嗰種咁嘅成日都姓黃喎，姓黃啫。許盛奇嗰種咧啊，佢嗰種咧就叫做魯莽型，唔好亂咁踩佢，係啦，癲狗嚟嘅，一踩佢就呢一種咧都唔踩得，但係佢唔係癲狗， 陰濕型。 佢又就諗清諗楚，心諗你啊，嚟啊，你嚟啊， 等一個機會咁啊，係嘛？ 我但係啊，等緊機會，一嚟到咧就波濕你啊，唔係你冇翻身機會。佢係呢種。 佢而家仲要你諗下，佢殺人得嚟咧，佢講得難聽啲，佢要你冚家鏟先。 哇！即係 佢 犀利，呢個形容詞講得 唔係係唔係真係啊？因為而家係咁啊嘛，佢淨係等呢個機會啊嘛，係咪先？ 嗱，佢咧就話聽，佢要人哋咧滅曬咧，其實咧呢個咧就係皇帝同埋一个大将军嗰个分别啦， 系， 佢条命只系做到大将军，但系佢想做皇帝做嘅嘢啊，你留意一下皇帝做嘅嘢就话我要登基，不择手段嘅时间就我要杀晒你全部，我先有机会登基， 系， 老豆都唔放过话你听啊，我诛你九族啊，我先要保得住我皇位，但系佢系一个将军嚟嘅咋，佢嘅相系一个将军相，将军相做皇帝嘅嘢， 咁啊唔得啦， 你死咯，系啊，你将军就做多将军嘅嘢。 系、 啊、皇帝做皇帝嘅嘢，你将军想做皇帝嘅嘢、你唔杀人，人哋都杀你。 即系换句话讲咧，即系举个例啊，呢个已经唔成事实。但如果佢肯帮经营八仙饭店去帮 生意， 可能佢好劲喎， 好劲噶。张子强绑住炸弹揾阿成哥，成哥话：哇，你咁似我嘅，你 系啊 拍档啦咁样。 真系唔出奇噶，学阿肥叔话斋，佢真系去经营八仙饭店，去帮佢。 可能而家上咗市都未定啊。 佢可能而家系呢个八仙饭店嘅 CEO 亚太区总裁噶啦。 八仙集团啊， 八仙饭店集团啊。 所以你话几可惜咧，真系一念 嘥咗啦，一念地狱系啊。好可惜，冇辦法，冇辦法啦！我係一年天堂，一年地獄，跟咗花家姐揾食。 係啊， 你而家天堂定地獄咧？未知 嘅。哇！睇下隻手瘀曬，知道 唔係？我哋起碼識揀啫，港女之中嘅極品啊，揀咗個 係啦。 港女都係避唔到啦，都係要揀啲極品。 幾幼稚你啊！ 嗱，咁啊，即係就係講呢啲面相，我哋啊，老實講，我哋又唔係攞，即係雖然佢哋 兜踎 好 慘， 唔係雖然佢兜踎好慘啊，即係又唔係話攞佢哋攞出嚟娛樂大眾嘅，只不過咧就等大家了解多啲。了解多啲咧，就希望咧就

在错也汹涌，传奇在传。